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 FM 98.1 98音乐风节目。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我是风和日丽唱片行最近出的一本新书的作者陈介安。那在我身旁的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老板查尔斯。 嗨，大家好。 我跟查尔斯呢，最近就是为了这本风和日丽的书叫《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跑了蛮多书店，然后也到各个地方跟大家聊这个书。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 News 98这边，主要是要分享很多很多的音乐给大家。然后在书里面有谈到的音乐啊，然后风和日丽的音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听。然后呢，如果喜欢的话，也去找来听。那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是查尔斯那个时候最早最早在做唱片行的时候的一个团叫 Arco， 可不可以请查尔斯简单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团？ 好啊，我就是在偶然的机会买到这张唱片，然后就放在架上。后来决定做那个进口唱片的唱片行的时候，翻到它，我就去找到它的联络方式，是在英国伦敦，然后写 email 去，还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对方听起来也是一个家庭代工的小公司，然后他很讶异会有人要做这个事情，但他也很开心，收了我的汇款，就把 CD 很快寄过来。 OK， 但其实我觉得 Arco 的歌算是还蛮好入耳的， 是。 所以一开始风和日丽唱片第一代的时候，其实蛮多歌曲是相对，有点舒服轻松的，但是就是你很用心去找，就是世界各国各种联系管道这样子。 对啊，就是觉得喜欢就去问问看，如果有机会带进来台湾让大家听见，好像也蛮好的。 好，我们听一下 Arco 的歌。来自 Arco 乐团 ARCO， 这是查尔斯在最开始做唱片行的时候呢，自己去找的一个乐团。那为什么会放这首歌？主要是我们在做《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一大块的部分其实是在讲，风和日丽唱片行为什么至今还是唱片行，然后它一开始讲的唱片行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所以 Arco 啊，像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像 Tahiti AT 这些乐团呢，都是在第一代风和日丽唱片行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餐厅的地下室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其实那个时候这些音乐在台湾虽然不是很多人知道，但是都还蛮好亲近的。我觉得查尔斯在那个时候特别也是有挑一些不一样的款式的东西。可以谈谈你那个时候在地下室唱片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做音乐经纪这一块，就是单纯就是进自己想要听的唱片，然后介绍给喜欢的人，为什么会选这些乐团，然后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好，可能大家稍微知道后来的风和日丽，可能包括我们做自然卷、929黄界、核心碎、黄小珍这些发行， 那最早其实真的就是刚刚既然说的，我们开了一家唱片行，那个初衷就只是觉得想要开一家很好逛的唱片行，里边卖的是类似我这样的人或是像既然这样的会很喜欢的音乐。那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架上去寻找我们觉得好听然后台湾还没有人代理的东西，所以就一家一家去问进货的可能。那至于音乐的喜好或是品味，它其实就是我们喜欢的，然后也觉得好像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向。 其实风和日一直被视为就是台湾的清新民谣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厂牌。那从早年我虽然知道查斯私底下没有这么爱这个这么清新这么舒服的东西，但是在开第一代店的时候确实也刚好是那个这种乐风在国外是一个荣景，对不对？就是 Indie Pop 这件事情。 对，那个是当然台湾的市场还是慢一点点。那在当时 Grunge 就是90年代末之后到2000年初，我觉得就是一样唱片工业的崩毁之后，然后自己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潮流。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小厂牌，很多很不错的乐团其实就是用很简单方式做自己的专辑然后发行。 所以呢等于是一个独立音乐开始成长然后长成自己各种样子的时候，包括乐团跟厂牌都是。 对，包括音乐节大概也是90年代的末期才开始有 Fuji Rock， 就亚洲开始有接受到欧美的音乐节这样的氛围。那音乐节需要的乐团的量很大，所以不会只有主流最前面的那些人，他有很多很不错那未必那么受欢迎，他会在各个大小舞台里面出现。 对，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讲市面上的台湾来到一个分众的阶段的时候，也许就像查老师刚刚讲的，就是各种音乐都有自己喜好的听众，然后自己的拥护者，然后会去购买，会去看他们的表演。不过这一切在15年前或10年前，风和日丽唱片行刚开始做艺人的经纪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的容易哦。那我大家可能会以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其实我也是客座 DJ 之一。对，那我是这本书，就是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今年8月刚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作者。那因为长期访谈像查尔斯这样子的前辈，然后很多音乐老师啊，然后设计师，在这本书里面真的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是透过访谈，然后透过这样细心的聊关于音乐的事情而得到的部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一下，也可以比较清楚我们今天要放的音乐的脉络。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听歌。那你收听的是 News 98新闻台 FM98.1 98音乐风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是大溪第80大溪第80乐团。微信查是我们聊一下这个很听起来很轻快，然后而且这首歌是那个小山田圭吾的混音。 对，那大溪第80其实是来自法国的乐团，但他们的音乐的风格或是气味上其实比较接近英国的摇滚。那他这首歌其实还另就这首歌叫做 Heartbeat， 然后他有一个 remix 的专辑吧，6个版本不同的人的 remix。那这是来自于日本 Cornelius， 就是小山田圭吾很木吉他很清新很跳跃的混音版本。 小山田圭吾其实在今年2017年也发行了新专辑，不过当时的小山田圭吾被大家记得的风格比较像是涩谷系的一个民谣的教父，所以用很简单的东西可以做出很有机的音乐。台黑 TAT 我知道查尔斯也非常喜欢这个乐团，看过他们 live。 是他们之前其实有来过台湾表演，那这个是最早期第一张第二张专辑的时期。跟后来确实还是有蛮多的不同。 好，来听一下大溪第80乐团，一个法国乐团，然后由日本的小山田圭吾为他们做的混音。I wanna feel this way.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when I'm close to you? touch romantic. I know that's how I wanna feel today. Yeah, I wanna feel this way today.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when I'm close to you? 来自法国的乐团大溪第八十台 80 的作品。今天我们来，我跟查尔斯，我是陈杰安，来上 News 98这个节目呢，主要呢是我们最近发了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叫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顾名思义讲的是15年来风和日丽唱片行的历史。前面两首歌大家听到的，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唱片行的演进史。风和日丽唱片行第一代就是进这样的音乐，然后呢分享给群众，分享给目标的听众们。那到了第二代，查尔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后来为什么风和日丽会开始做比方说艺人经济这一块，或者我们说替音乐人打造作品，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这个部分。 好，因为现实面就是进口唱片其实不太容易运作跟操作，然后也没有太多这个部分的知识，那纯粹就是喜欢做了。那现实另外一面就是我同时还是过去的工作就是国语唱片公司的制作企划，那对于台湾很多很不错的创作者，但是好像没有机会去发表他们的作品，那我们就在想说如果有自己的通路跟方式，也许可以来试试看，反正在那个时候也不会失去更多了。 那是那个年代，如果认真讲起来，风和日丽第一次开始做自己的音乐制作的时候应该是自然卷。 对，自然卷。 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几年？ 其实是03年开始做这件事，就是、嗯、其实就是唱片行同时在进行的时候，我就跟奇哥娃娃在谈自然卷的制作跟发行。 OK， 所以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找到场所来唱这样的类型的歌曲，对不对？ 一方面是那个时候所谓的 live house 还不是那么多， 是 那有的话也是很明确的比较摇滚或是所谓的地下音乐， 嗯， 那观众也是很明确的类型，所以像自然卷这种 比较松， 对，内容其实是流行音乐，但是样貌又是所谓的独立音乐，其实好像哪里都不是，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选择去一些比较松，就是轻松舒服的地方，像咖啡店或是一些那时候还没那么多所谓独立书店啊，就是个性小店去做音乐的传播跟表演。 是，那后来就自然卷获得蛮好的回响，那后来就做了929。 对，929。 929里面的乐团成员包括黄玠跟吴志宁，后来也都在风和日丽自己有发行作品。 对，一直做到现在都还在做。 你觉得那个时候，等于是我们刚说的第一代是你自己，第一代唱片行是你自己进唱片然后卖，就是一个买卖的动作而已， 对， 加上自己的品味了。 是， 当然，那第二代开始的时候，其实 就有了这个音乐制作公司的雏形跟样子。那这个样子你觉得在现在看起来，你觉得当时做到最棒的事情是什么？除了你刚刚说有一些音乐人在寂静的资源之下无法完全发挥自己，而你可以把他们找出来，然后跟他们聊自己要怎么走这个方向之外，回想起来，当然就是看了这本书的记录之后，你觉得当时做这件事有什么乐趣啊？然后现在想起来依然很棒的部分，这样。 说乐趣或是最棒的事，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就是在我们之前没有太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情。 嗯嗯嗯。 那因为我没有把它界定为我们就是地下或是非主流，我只是觉得这样好听音乐应该有人跟我一样喜欢。那最棒的是，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潜力可循，所以你就没有束缚，没有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包括艺人，就是乐团，他们也没有觉得应该你要给我什么资源，你应该怎么都没有。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想做这件事，然后目前的能力跟资源能做到怎样最好就去做。包括刚刚讲的那巡回，我们其实是自己扛家里的器材，自己开车一家店一家店跑， 真的是一个皮箱这样子。 对，但反应真的就是累积出来越来越好。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学到的东西，其实包括店家得到或者是观众得到的，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还有全新的一种life 的习惯。 对， 就是可以在一些原本只是会经过的地方，原来有音乐发生啊。 对，而且是活的 life 的音乐。 如果想要知道这个过往的历史，然后当初风儿力怎么在这个非典型的通路里面找到自己传播音乐的生存之道的话，欢迎大家参考最近15周年的新书。那现在我们在后面听到依然是刚这个 Tahiti AT 的音乐。所以后来当然随着我们话题聊到后来做了音乐制作这一块。我想黄介就是他之前在929乐团，后来自己有了自己的发行，可以说是目前风儿力比较稳定而多产的创作者。 对。 我们在这边听到的这首歌呢，算是他相对早期一点的作品。 对，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叫我的高中同学。 对。 然后这首歌叫拾荒地图。去年黄介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了演唱会。这件事情你觉得对黄介本人有什么影响吗？就是他后来，对。 我觉得他是某种位置跟时代上的对他自己来说的意义，因为最早他开始出来表演的时候，书里面也有写到他跟929的主唱志宁两个人想的是女巫店如果能够卖完他们就死而无憾了。 对，但是一路到了 Legacy 这种一千人场地可以做到两场之后，当然他的野心或者说他的目标也就更大了。那其实跨过 Legacy 这个等级，其实就等于跨一点点跨进所谓主流或是比较普遍大家知道的范围了。 是是是，毕竟是一个三千人的场地， 是 那是骗不了人。 对， 那好，我们来听一下黄介这首歌，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的高中同学》里面的《拾荒地图》。 这文明的产物，你没有起点，当然也没有终点，你缓慢而坚定地走向了下一张地图。在这样的午夜里，我站在这样的马路，忽然间发现自己的孤独其实很虚无，我恍恍惚惚看见了却抓不住， 真理和公平的界定是那么模糊，道理不道理要怎么说才能清楚？在匆忙的世界，我们走自己的路，努力的追逐那其实退步的进步，路上的风景经过了也就不在乎。我们都该学习什么是满足，在这样的午夜里，我站在这样的马路，忽然间发现自己的孤独其实很虚无，我恍恍惚惚看见了却抓不住，你摇晃的背影我有那么一点点痛苦。真理和公平的界定是那么模糊，道理不道理要怎么说才能清楚？在匆忙的世界，我们走自己的路，努力的追逐那其实退步的进步，路上的风景经过了也就不在乎。我们都该学习什么是满足，在匆忙的世界，我们走自己的路，努力的追逐那其实退步的进步，路上的风景经过了也就不在乎。我们都该学习什么是满足，我们都该学习什么是满足。也许像星星，也许是梦境，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也许会哭泣，也许有怀疑。我不要这世界穿着虚假的彩衣，我要看清我自己。 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 FM 98.1 98音乐风节目。我们现在背景还有刚刚这一段节目进来听到的是929乐团，929乐团的第二张专辑《也许像星星》里面的同名歌曲。我是来宾陈介安，然后最近替风和日丽唱片行写了一本15周年的专书，所以来这边透过这机会跟查尔斯，也就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创办人聊一聊风和日丽的音乐，还有他喜欢的音乐。查尔斯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自然卷作为一个创业作者，其实 蛮快的时间就开始着手999的专辑，对不对？ 是，其实自然卷发片的同一年，其实也就是自然卷奇科就帮我开始制作999这第一张专辑。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是来自第二张专辑《也许像星星》。 是， 那《也许像星星》这首歌，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发片演唱会，那个时候是在诚品新一店的六楼。 对，就一般所谓的独立乐团来说，可能演唱会都是会发生在女巫店啊、河岸留言，或者比较大一点规模，就是在 The Wall 这个地方。 是，就那个时候，其实做这件事也挺冒险的。 对，当然，就像我讲的，我没有把自己的公司或是乐团定位在所谓的地下或是独立。那我觉得应该是说，这样的音乐最应该在哪里被听见，去哪里碰触它可能的潜在的听众，那我们就选择那个地方。 好，我们把这首歌听下去。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我们这个节目是98音乐风。今天，我很高兴来担任客座 DJ， 我是陈介安。刚刚有请，今天另外一位来宾查尔斯聊了一下999在诚品信义店六楼的自己搭了台，然后自己弄了一个跟乐迷沟通的方式。在书里面其实有写到，就是查尔斯觉得要沟通的对象不只是Live House 的群众，或许在诚品这边会得到更多的回馈，也不一定。那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是来自999的第二张专辑《也许像星星》里面的同名歌曲。想请查尔斯继续聊一下，就是999这个乐团跟黄界，就是他们当初在你眼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样的？就是在他们还没有成为这么知名音乐人之前，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创作？然后他们创作怎么吸引了你？ 我认识他们两位，就是999主唱吴志宁跟黄介，分别他们那时候还在台中的中兴大学念书，那时候黄介还是999的贝斯手，那是一个很不太成熟的乐团，但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创作。除了好听之外，我觉得他们有在说一些心里的事，跟他们关心的事是比较真诚比较真切的。那当然早期志宁的创作是比较成熟了，黄介还在摸索的阶段，他也还没有自己的演出。那直到999后来就是有一点像是停摆的状态，黄介就去当兵了。那第一代发行的时候，999是主唱志宁跟贝斯手嘟嘟两个人的组合，然后之后黄介才发行了他自己的专辑，然后在这个《也许像星》这个专辑的时候，黄介又再加入999担任吉他手。 其实《也许像星星》这张专辑有点像是那个时候台湾所谓新兴民谣界的一个全明星阵容，对不对？ 对，因为 对还有小龟，然后对 丝袜小姐的小龟，就是这个乐团里边有三位主唱，而且是很重要的写歌的人， 而且制作人是黄小珍。 对，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黄小珍， 所以是一个非常道地的作品。 对， 那我们听完了999，当然刚刚有讲到黄介跟吴志宁。这段节目我们接下来听的另外一首歌是来自黄介。黄介这位歌手呢，前一段节目我们有听到这个《我的高中同学》里面的《拾荒地图》这首歌。我自己呢很喜欢他的最近的 这张专辑叫《在一片黑暗之中》，不过他中间还有发行另外一张， 对， 可以说是这张《下雨的晚上》，其实，不管是在表演或者是传唱度上面，黄玠又摆脱了某种声色，好像跟人群更为紧密。当然，我说的人群就是他的歌迷们， 对， 因为《下雨的晚上》其实有蛮长的各种演唱会的。的安排嘛，对不对？在那时候， 对， 然后也第一次在 Legacy 连续两天的卖完， 对，是， 对。那下雨的晚上里面有一首歌叫 Diana， 对， 戴安娜这首歌也出现在我们的书里面哦。那其实是讲黄玠写给一个女生的故事。那这个女生呢，有一些彷徨，我们就来听听看她怎么唱这个歌。Diana 来自黄玠。 昨天才穿着学士服去照相，今天就要离开住了四年的套房。你说时间过太快，还来不及悲伤，就要决定未来是怎样。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时期，每个人都会想念他的时期。我说人生像一出戏，过去的是电影，不要看得太入迷。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你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路，热情的心是你的地图。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这就是一条很漫长的路，路上的风景你要看清楚。经历这个时期，每个人都会想念他的时期。我说人生像一出戏，过去的是电影，不要看得太入迷。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你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路，热情的心是你的地图。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这就是一条很漫长的路，上的风景你要看清楚。当脆弱的时候，你可以抱紧我， 谎言，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世界。不要害怕，抱着一颗纯洁的心。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你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路，热情的心是你的地图。戴安娜，不要哭。戴安娜，不要怕输。这就是一条很漫长的路，路上的风景你要看清楚。 欢迎收听 News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今天晚上呢的客座 DJ 是由我陈介安，还有查尔斯，来自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老板。我们两位一起来聊一下这个风和日丽的音乐，还有我们一路喜欢的音乐。那这一段呢，刚刚上一段节目大家有听到这个929跟黄玠的歌曲哦。这算是风和日丽比较青壮派的这一个歌手， 是 从这个青年也变成青壮了， 对、啊、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是齐歌， 我们 刚听到就是来自齐歌这首身心灵不全这首歌。那我先请查斯聊一聊，像齐歌跟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小小这样的创作者，你觉得他们的创作在这个时候的味道，除了跟自己以前不一样之外，你觉得有别于年轻的创作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趣，创作者忠于自己的一种表现，就是他并没有觉得说我过去因为什么样的音乐受到欢迎，我就一直做那个东西。他反过来会去想，我现在这个阶段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要透过音乐去 提出这个疑问，或者试着为自己找到解答。 嗯， 对，我觉得这是生命历程的转变，影响他们的创作，然后他们很真实、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 嗯嗯嗯，所以可以说是他们也从青壮变成进入一个比较熟龄的阶段。 对， 但是这个熟龄的音乐跟歌曲听起来，反而真的就是有一个无法复制的感觉，可能是不只是生命历练吧。 对，举例来说，刚刚齐哥这首歌叫《身心灵不全》，那比较熟悉齐哥的人就知道，前几年他都在骑脚踏车，而且是自己去组装很厉害的脚踏车。嗯嗯，那他说他写这首歌大概就是一两年前，他有一次在骑车，他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人快速超越他。 嗯， 他一转头一看啊，是一个可能高中生骑一台 U-bike 很快，然后他想要追上去，可是他发现他就有灵魂往前冲，他的身体已经跟不上了，所以他有那个感触来写下这首歌叫《身心灵不全》。 是，其实这个《身心灵不全》也是同名的，同名也是一个 EP 的作品，那 EP 也是齐哥很新的一个作品， 对，去年才刚发行的新作品。 这个作品也很有趣，就是齐哥自己做了所有的事情。 对，他另外一首歌叫《假动作之王》，他还自己画了逐格动画。 对，大家如果除了对这个音乐有感觉，或对齐哥的音乐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听。你也可以上 YouTube 或各个这个找寻这个《假动作之王》的这个分格漫画，非常的搞纲的一个作品。齐哥本身也是个漫画家啦， 对，他也发行过漫画作品， 所以人到了这个一定的资历之后，还可以做出这么多的事情，也是一个蛮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 对，这就是创作者很有趣的地方。 你觉得这也是你有趣的地方吗？就是你也开始就是还是继续的找问题给自己去解决。 我的问题就是我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会有更多人应该有更多人知道，然后喜欢，所以我的困难就在于怎么做到这件事，让我喜欢的东西去找到更多同好者，有共鸣的人。 是是，其实在这几场新书巡回里面，我们都不断讲到其实风和日丽的15年，多数时候都是在经历问题，然后发现问题，把问题给解决。其实听起来蛮没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也是每天这个大家过生活的基准，就是现在要不管是要吃饭，或者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我觉得风和日丽的音乐或许可以带给大家这方面的一些关于生活上的启发。刚刚听到是来自齐哥的《身心灵不全》EP 里面的同名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莎莎，莎莎就是何心碎， 对，他最早应该就是大家知道他是从《自己喂狗》这首歌曲，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比较叛逆的形象， 对 对，然后现在我觉得他还是挺叛逆的， 对啊，其实是啊，只是从少女变成熟女， 不过。其实这首歌很有意思，对不对？就是它其实有另外的版本，对。那另外版本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是不是莎莎这个版本的。我觉得反而莎莎这个版本大家不太好听，不太有可能，就是比较少有可能听过啦。因为我知道另外一个版本是苏慧伦，对不对？ 就是去年苏慧伦有翻唱了这首歌， 对。那其实，我觉得不妨我们就来听听看莎莎本来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版本。这首歌叫做我们快乐的向前走，何心碎莎莎的作品。 把你晃得一干二净。二月十四天气晴，八度四来不及融化一副雪景，你就说你爱我，真的爱我，全都因为这样的天气。我熬了两年的容易，我熬大声说出心里的话，仰望蓝天白云，眯着眼睛，世界更清晰。 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聚和弦的根音抚平脆弱的心灵。 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寻。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98.1九八音乐风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陈介安，在我身旁的一样是今天的来宾，查尔斯风而立唱片行的创办人，兼这个校长兼敲钟。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风而立另外一位合作音乐人的作品，是黄晓珍的单曲。这个单曲的气质还蛮特别的，就是小珍这种款的， 而且他蛮坚持的，就是把弹吉他跟唱歌都练好之后，他是一次一起录掉，没有任何剪接的。对， 我觉得风和日丽的音乐人好像各自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武器哦，就像刚刚上个小时我们听到奇哥啊。然后听到刷刷，好像每个人特质都不太一样。 对，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常遇到人家会问我说：“你们的音乐都长得好像、哦。”但我怎么觉得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都没听过，所以都很像吧？ 是这样， 没有听过都很像。好，那其实今年我们会在一个地方听到这前一个小时跟。像现在我们在放黄晓珍的所有人在一起表演，对不对？ 是的， 我们那个风和日丽接下来这个周末嘛，就是九月 周末会有我们的第三次的品牌音乐节风和日丽连连看。 刚好就是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这个周末， 对， 是 礼拜六跟礼拜天，九月二号三号两天 在宜兰 礁溪五峰旗。 好，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风和日丽品牌音乐节第三次的风和日丽连连看，欢迎大家到风和日丽的脸书去寻找这个活动资讯，然后还来得及买票哦。对，那我刚之所以提到说，像这种别人会觉得，别人会跟你讲说，哎，你们东西听起来都好像，可是我们明明听都觉得。不太一样，各自有各自的气质。我们反而觉得，这个，有些主流歌曲真的就是蛮像的。对， 你可能也没有听啊。 我其实有听，你知道吗？我其实有听，但真的很像。没有啦，就是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音乐的，不管我们说品味也好，或者是底蕴也好，我觉得我认识查尔斯这么久，他一直在听。音乐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然后从他开始做唱片行到一路做音乐制作，然后到现在他还是在听音乐，然后我们私底下还常常聊的都还是音乐这件事，然后听就是回去听当年好的东西，或者是介绍给彼此新的事情。这种特别的民谣在当年可能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我们在台湾把它叫成花草系，Indie Pop。那当然刚讲了上个小时也放了很多风和日丽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放一个是 外国人哈，就不是风和日丽的，外国人是这个是涂鸦男孩， 对 ，Betty Drum Boy， 对 ，Betty Drum Boy， 这一张专辑在2000年的时候拿下这个英国最大的音乐奖——水星音乐奖，是一个相当爆冷的一个事情。不过他的作品质地真的非常好，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电影原声带，就是《 非官男孩》 About Boy， 然后这个原著小说 Nick Hornby 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听这些音乐人，其实是会注意的一个很有趣的英国的小说家， 是那个失恋排行榜的作者， 对，没错。 像这种淡淡的可是很有韵味的作品，查尔斯，你是不是特别对？就是 对，可能有某种偏好吧，就是酷。哭要小小声的哭，不要让人家听出来那种。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非官男孩》里面小小声的哭。 Silence。 节目现场，我们 News 九八新闻台 FM 98.198音乐风，今天的客座 DJ 是我陈杰安跟查尔斯，在这边为大家播歌，然后讲一些故事，其实这些故事都蛮贴近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生命经验啦， 对， 应该说 是我15年的全部的生活经验， 就是大概是你出生到现在，对不对？ 哎。 十五年全部的生命经验， 就都被你写出来了。 嗯，对，嗯，最近写了一本书，我写了一本书叫《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很长的书名，但应该不难记哦，因为很浅白的一个书名。反正呢，这个网络资讯很发达年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看一下。哦，非常用心的一本书，是台湾第一本哦，史上第一本讲独立音乐品牌的发展的历史，然后故事的专书，还蛮值得收藏的。让我老王卖瓜一下，不然怎么会来上这个节目呢？对不对？ 是。 那也是最近也是因为这个书的关系，可以跟查尔斯到处跑，然后讲很多音乐跟风而已的故事。不过今天相对特别，因为在电台我们可以放很多的歌， 是 哦，那所以就更直接一点，可以直接用歌来讲我们在想的事。等一下我们要放另外一首歌，是跟上一首这个歌曲有关。上一首我们刚刚听到是来自 Betty John Boy 的Silent Sign， 在非官男孩原声带里面的主题曲哦。接下来这一位算是被 John Boy 的师弟哦，他们当年是在同一个英国的独立厂牌里面发行。那 Betty John Boy 在2000年的时候得到这个大奖之后，相对他的师弟们也都蛮受到瞩目的。那听说这个 Alfie 在那个时候也在第一代风格的唱片行里也卖得相当不错。 对啊，因为那时候除了进口一些西班牙、英国的品牌，那其实也从台湾有代理的我们很喜欢的比较小众的一些产品里边去挑选，然后放到唱片里边、唱片行里边去推荐给大家。所以包括刚才 Betty John Boy 那个，以及接下来这个 Alfie。 OK，Alfie 这首歌是A World in Your Ear， 我们来听 Alfie。 Stop me from breathing. Burn like an open wound. Just waiting to heal. I let them know. I won't stop believing in my own desire. Still see the world from me. concerning you. It seems miracles are every day when you came along, and tomorrow I've just written you. Only time can try to prove me wrong. ~~~~~~~~~~~~~~~~~~~~~~~~~~~~~~~~~~~~~~~~~~~~~~~~~~~~~~~~~~~~~~~~~~~~~~~~~~~~~~~~~~~~~~~~~~~~~~~~~~~~~~~~~~~~~~~~~~~~~~~~~~~~~~~~~~~~~~~~~~~~~~~~~~~~~~~~~~~~~~~~~~~~~~~~~~~~~~~~~~~~~~~~~~~~~~~~~~~~~~~~~~~~~~~~~~~~~~~~~~~~~~~~~~~~~~~~~~~~~~~~~~~~~~~~~~~~~~~~~~~~~~~~~~~~~~~~~~~~~~~~~~~~~~~~~~~~~~~~~~~~~~~~~~~~~~~~~~~~~~~~~~~~~~~~~~~~~~~~~~~~~~~~~~~~~~~~~~~~~~~~~~~~~~~~~~~~~~~~~ 线上开户 APP， 只要三步骤五分钟就可以轻松开户啦。 哇，这么方便。 还有呢，现在新户成交就送500元 7-11 商品卡，开户后3个月内交易满300万再送1年52期金周刊杂志，数量有限，动作要快哦。 那我要赶快去开户。 快去下载国泰证券线上开户 APP。 送礼送健康， 健康又美丽。 意大利 Vogue 农家瑞100%有机天然蔬菜汁，健康农家瑞，营养每一天。欧盟认证有机农场蔬菜，市面上唯一含维生素 A 的胡萝卜汁。 花青素 B 群含量高，原汁原味不加水。 Jasons 及有机超市贩售中。 给家人喝安全的意大利 Vogue 农家瑞100%有机天然蔬菜汁。 关心您的健康与美丽，聚德富总代理。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98.1九八音乐风节目，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我是陈介安，在我身旁的是查尔斯。 嗨 嗨，查尔斯，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段节目啊，就是来聊一聊，就是当时你古早以前开唱片行的时候，一些很棒的音乐好不好？查尔斯是风和日丽唱片行的这个负责人，那最早最早他是做这个西洋唱片的买卖的，听起来像卖猪肉，对不起， 买的多卖的少， 哎，对，是。那、啊、我们请你介绍几个非常非常影响你很多的，然后影响风和日丽这个厂牌很多，就是在独立品牌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音乐，好不好？ 好啊，除了上一个小时听到的那一些，那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叫做，这个团体叫 Alumina Group， 就是铝的组合。那他们是来自于芝加哥的一对兄弟， 是 很轻松很诙谐，然后我觉得我某个部分还蛮喜欢这样的音乐，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是很贴近生活的一种描述，对，它不是一个很深奥难懂的文言文，它就是一个白话文，然后很漂亮的旋律，很轻松的编曲，那你常常有时候走在路上那个旋律就会自己跑出来， 嗯， 像接下来这首歌叫 Angel on Trampoline， 就是弹簧床上面的天使。 好，所以这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兄弟档。 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Those wonders are 现在收听的是九八新闻台 FM98.1 九八音乐风的节目，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我是陈杰安。在我身旁的是查尔斯。查尔斯刚介绍这个来自芝加哥的一对兄弟党乐团， 对， 叫做这个有点难念，你来念好了。 The Alumina Group， 中文的意思是 Alumina， Alumina 就是那个铝嘛，我们 Alumina Group 就是一个。团体，对， okay， 所以是那个铝箔包的铝的， 对对对，就他们也没有把自己叫当成一个乐团或什么，就是一个奇特的组合。 OK， 不过刚刚那个歌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其实为什么会放这个歌呢？因为在最近的这个纪念风和不是纪念，纪念好像已经 Vicky 啊，我讲述风和日丽15周年的这个专书由我本人陈杰安所撰写里面。其实有一篇是讲到国外的唱片，就是国外的独立唱片厂牌，其实那个时候多少对你有一些影响， 对，像例如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厂牌的是来自于西班牙，叫 Siesta。 对， 对， 对， 那它整体就是以 Bossa Nova 为主题，但是就是西班牙南欧他们就是有一个慵懒的风格，像 Siesta 这个字其实是专指地中海地区那个中午吃完饭之后的午睡，就是小小睡一下那个， 是是， 对，很有趣，所以品牌就叫这个名字，我想它也就很明确的指涉它音乐的走向。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是他们品牌很特别发了几次的合集，对， 他们常常会有合集的发行，然后其中有一个系列叫旅行三部曲，那因为全部是西班牙文我也不会念，那这首歌曲比较有趣的是英文名字叫 Who Needs You， 但是你等一下听那个女主唱在唱的时候，我猜她也许是西班牙人，所以她的发音就不是一个标准的英文，但是反而很有味道。 所以他的歌曲本身叫做 Who Needs You， 就是谁需要你嘛， 对 对。但是好，我们就来听一下西班牙人唱午睡的 Who Needs You。 Who needs you? I'd like thousand years or more. Since the day we washed up on the shore, I've had a dream that we would meet again. And in a flash we'd both remember when it was over the waves we'd go, diving for coral down below. And love was the undertow when we were mermaids. And how the sun may die.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98.1 九八音乐风节目。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我是陈杰安，在我身旁的是带来很多好音乐的 Charles。 嗨 嗨，Charles， 你特别想介绍这一首歌，对不对？ 是，嗨，这个团叫 Swan Dive， 它是一个一男一女的组合，就是有点像自然卷这样。那他们其实是来自美国的乐团，可是却选择在西班牙的这个 Siesta 这个品牌发行这张专辑，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哦，真的蛮特别的。 对，就是可能有一天有一个日本的乐团选择要在台湾发行自己的专辑一样。 这个已经其实是跟找到自己想要的管道，然后 对，我想是品牌风格吧， 用自己的方法，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所以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 我们来听一下 Swan Dive 这首歌， 叫 Mermaid。 I will see you again in a shining emerald castle. I will give you my hand and th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wan Dive 乐团。查斯刚有讲说他们是特别跑到这个西班牙的独立名厂 Siesta 去做发现。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挺多的，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其实有一天也有外国团会想要来，比方说一个柬埔寨的民谣团想要来凤和的立法，好像蛮有趣的齁。 好啊好啊，当然。 光柬埔寨你就觉得好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比较想去去那边吧。 金边。 对。 好，这个节目是酒吧音乐风，那它的重播时间呢是周六晚上10点，然后还有周三的凌晨4点哦。所以如果你是在重播的时段听到这个节目的话，都是深夜的时间了。希望你觉得这些歌曲呢有为你的深夜带来一些抚慰的效果，我个人觉得是还蛮 OK 蛮顺耳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 接下来这个它是叫 Lauren Bourne Experience， 它其实是英国的创作女歌手，然后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杰安，因为这首歌叫 I Love London。 是吗？ 对，我想杰安应该也很喜欢伦敦吧。 啊哈，好的，我们来听一下，我也来听一下，谢谢。 I love London, love the town, look around, come along with me through London. It's alive with the vibe, gonna make you see all the fun in Covent Garden. Grab a cappuccino, make sure we're single, get a thrilling Notting Hill, get a load of Ladbroke Grove, then do the photo bit in Abbey Road. Yeah, cause it's London, Leicester Square, open air, dawdle if you dare. We're undone. Swing your hips, pat your lips, kiss it in Mayfair. Let's go on the underground, run through Piccadilly, go wild and silly, up and down the old King's Road, pitching back Trafalgar. Feel the heat, swing the beat in Berwick Street, be neat on the cheap looking streets, a busy week. Woo! It's London time. Take it away, cat. Jazz, razzmatazz, love the shippers' sighs of London. Fashion queens on the scene, la da da da da. We can take a pleasure boat, a trip to Chelsea Harbour, but I would rather browse around in Camden Town, soaking up the mojo. Then let's go back to Soho. Go, go to maybe JoJo's. It's yo, yo, yo, it's Soho, it's. 查尔斯这首歌是叫做 I Love London， 然后团名非常难念，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哇，这是 The Lauren Bowen， 其实它就是 Lauren Bowen， 然后 Experience 就是他的体验。Lauren Bowen 这个人的体验， 对 ，OK， 所以是这个歌手本身的体验吗？ 就是他们的团名都比较奇特，不过就什么什么乐团什么乐团，他有一种他可能要讲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 okay.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确实这个取团名很重要。而且乐团常被看成这个乐园。 乐园，对。 929乐园。 对。 好。这段时间我们还可以再听一首歌，如果你是深夜的时候呢，在重播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是每周的晚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你在听 News98， 我相信这段节目的音乐应该会让你觉得蛮放松的。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呢？ 是真的西班牙文的。那因为我也不会念，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听好了。 好。 son dos cosas que nunca olvidaré. Por mucho que no estés, 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我是陈介安，在我身旁的是查尔斯。 大家好， 我们这段节目听到的这首歌蛮特别的，就是是黄玠在唱《不必哀怨》。那其实这个歌有个故事，就是其实《不必哀怨》是不是黄玠写的歌。 对，这是黄玠第一次在专辑里面收录不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 对，那这一首歌的创作者是 来自一位广告导演卢昌明。对， 那其实最近在这一本我所写的风和日丽唱片行的专书里面，有蛮多的地方也都讲到卢昌明导演。对，然后黄玠也非常喜欢卢导。 对， 在创作上面的意念好像也蛮接近的。 在黄玠早期开始做音乐的阶段里边，卢导也给他很多鼓励吧。 是是，好，那我觉得就让大家来听这首非常动听的《不必哀怨》。 的毒药里寻找答案，别再犹豫，我希望你停止哀怨，我就在你的身边，不必哀怨。我就在你的身边，不必哀怨。我就在你的身边，不必哀怨。 你所收听的是 News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这段节目，是重播也好，凌晨也好，都希望你因为这两个小时的音乐呢，感到有一些些的抚慰。不管是比较悲伤的歌曲，或者是比较快乐的歌，其实生活里面就是由这些点点滴滴组成，那音乐是最好的一个疗愈的过程。今天呢来到 News 酒吧，主要要讲的是我最近帮风和日丽唱片行，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蛮重要的作品，我第一次做 这个是就是编加写加放全部都我来，基本上是一个半条命的过程。那但也很高兴可以跟像我身边的来宾查尔斯这样的有才华的人一起工作。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在各个通路都有办法找得到。那也欢迎上风和日丽的官网呢，关注风和日丽唱片行最近要做的事情。查尔斯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觉得你看到这本书之后，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其实过程还蛮辛苦的，因为过去的15年既然毕竟就是在旁边看而已，所以其实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去讨论要把哪些故事拉出来强调，用什么样的分类的方式去让大家可以理解。那既然真的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那当书真的印制出来，我在翻看的同时，其实有一种奇特的抽离感，好像这些故事又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是又觉得很熟悉。然后我觉得其实蛮鼓励我自己的，就是原来15年我们也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虽然每一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把事情的问题解决，但是也真的解决了蛮多的问题。 是， 对，欢迎光临风和日丽唱片行这本书呢，讲的是风和日丽的品牌故事，然后唱片行的精神跟音乐人的故事，那也非常真的欢迎大家就是到风和日丽唱片行，它真的还在哦，它现在在捷运六张里站附近，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唱片行风景跟听音乐的风景。其实接下来风和日丽在刚好在这一周的周末在宜兰有一个第三届的品牌音乐节，那除了这两个小时里面我们所听到的，刚刚有黄界929、奇哥莎莎这些会去参加演出之外呢，日本有一个乐团会来，对不对？ 对，可以先说还有魏如萱、糯米团，还有其他很多很不错的音乐人，很棒的。那另外等一下我们会听到这个歌是来自于日本京都的一个演奏乐团叫 Naboa。那他们前两年其实有来台湾发行过透过风和日丽发行作品，然后跟黄界有很多音乐的合作。那这首歌其实就是黄界第一次把他的歌曲交给别人去编曲。 嗯， 就是交给 Naboa。 很特别的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不必哀怨是黄界第一次唱别人的创作。 对。 然后 Naboa 的这个他的生活， 对， Diana's Weekend 是黄界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别人去这个 编曲，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黄界也在不断的进化当中啦， 对，对，一直都有进步。 对，然后风和日丽在旁边也扮演着一个像之前有发《大自然三部曲》这样子的音乐专辑，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音乐创作者的性格更多的往外去尝试，对不对？ 对， 那其实。这一届连连看在宜兰，除了会有很多很好的演出者之外，也会有其他事情，对不对？ 对，我们还会安排很多工作坊，就是这两天你来，除了听音乐之外，你还可以带一些你觉得有兴趣的事情回家，以后陪你一起过生活。然后那个场地很舒服，就是有很大的草地，旁边还有小溪，所以其实你是在大自然里面听音乐。 对，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那宜兰其实离台北也不远。 嗯，而且我们有准备了接驳车，只要你可以到转运站跟火车站都有接驳车会接你到场地去。 详情呢都欢迎大家上风和日丽的脸书， 或者上网搜寻2017风和日丽连连看，就可以找到讯息了。 是，所以包括周边的这个交通呢，还有住宿啊，一些相关的，当然风和日丽也会提供非常友善的这个环境，让大家来好好的听音乐。 是， 对，那好的，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个也会来连连看的日本京都的乐团， 对 ，Naboa， Naboa 是一个有点 fusion jazz 的， 对， 的乐团，好，这首歌是跟黄玠合作的《他的生活》。好，随着那波瓦的音乐呢，我们今天在酒吧音乐风的任务也到此告一段落。我是陈介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音乐风。谢谢今天晚上大家跟我们一起听这些音乐，也谢谢查尔斯为我们特别带来这么多很棒的 CD。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宜兰去参加这个连连看，我们到时候见喽。谢谢，拜拜， 拜拜。 画面好像在旋转，还得出门买晚餐，街上的人们笑开怀，原来是 Friday night。 一样的周末，一样的剧情，戴安娜，这世界的确有一点紧张，不要放弃你的正义感，不要觉得奇怪，别让他们把你同化。戴安娜，你需要一个充满爱的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我会一直听你说话。渐渐习惯微波炉的晚餐，生活就是重复播放，几天一个循环。我很担心你自己的呼吸，我需要你还有想法，很多想法。不要放弃你的正义感，不要觉得奇怪，别让他们把你同化。戴安娜，你需要一个充满爱的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我会一直听你说话。要放弃你的正义感，不要觉得奇怪，别让他们把你同化。戴安娜，你需要一个充满爱的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我会一直听你说话。 是每天的生活一直重播。